非常快，又到了下午的17点。接下来由主播乔伊继续陪你听资讯。在2017年，全国共有20个省区市、125个脱贫县申请脱贫摘帽。在2018年的6到8月，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分两批开展专项评估检查，结果显示125个县符合脱贫摘帽的条件。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分别于8月初至9月底由省级政府批准脱贫摘帽。国家外汇局表示，继续开展外汇管理法规清理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。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，并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公告，今年上半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6%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表示，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.5%，创最近的7个月新高，涨幅较上个月扩大0.2个百分点。食品价格依旧领涨，非食品价格的方面，在教育服务、医疗保健以及柴汽油价格涨势明显。央行表示，前3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.14万亿元，同比多增1.98万亿元。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所有资讯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沙哑的歌，在大声音

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

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，010-5175-2200。 亚薇，这首歌叫什么？英奇，我可以点歌吗？ 我也想跟969的主播聊天。 想跟主播互动，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经典969官方微信，经典969等你三位出道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想去旅行了，不是行程很赶的那种，想要在旅途中看着窗外掠过各种景色，从白天到黑夜，不知道在哪一站可以看到日出，也不知道在哪一站可以看到日落，或者又在哪里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。本期旅行者带你走进吉林，我是主持人乔一。每年从11月的中旬开始，吉林市就算进入了冬季，特别是吉林的雾凇，形成冬日里独特的美景。而雾凇岛因为雾凇多且美丽而得名，这里的地势较吉林市区低，又有江水环抱，冷热空气在这里相交，冬季里几乎天天都有树挂，有时连几天也不掉落。这里的树形奇特，沿江的垂柳挂满了精白洁影的霜花。有句俗话说，夜看雾，晨看挂，待到近午赏落花，说的就是雾凇从无到有，从有到无的过程。雾凇奇观让无数人心神向往。刘主任你好，吉林冬季最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 我着重介绍一下咱们那冬季的旅游。冬季呢，到吉林，第一个我们有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雾凇，我们有雾凇岛、松花江、沿江那个雾凇光闪带。美景当中，你可以和家人一起拍照留影，感受雪花纷飞的洒落到身上的感觉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滑雪。滑雪呢，我们有北大湖滑雪场，它的垂直高差呢落差应该在1000米以上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呢落差在825米以上。有初级、中级和高级雪道啊，你可以感受我们滑雪运动的激情。再一个呢，我们有150平方公里的温泉带，在这条温泉带上，我们有神农温泉和圣德泉，在室外感受雪花飞舞当中，在温泉当中那种惬意舒适的感觉。 看雾凇滑雪的最佳游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 冬季游览时间是在11月中旬到次年的2月底，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时间。你也可以在春节期间到我们那儿赏松、滑雪、泡温泉，感受我们的传统民俗。另外呢，我们吉林市旅发委呢专门做了叫雾凇晨报，你可以有幸关注我们吉林市行微信公众号，每天早上我们于6点发布我们市内9大雾凇光闪带的雾凇情况。 由于喜爱冬天的景色，我走过大大小小的城市，也欣赏过许多城市的冬景，然而最美丽的还是吉林的冬天。每到吉林冰封之时，花草都被埋在了白雪之下，将北国江城变成了一座雪白的城市。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呼吸一口空气都觉得自由，放好行李，不着急地拿着相机走街串巷，尝各种小吃，观察有趣的人。在冬季，吉林的市区依然热闹。 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吉林市呢，先到我们的滑雪场入住，感受那个冰上运动的魅力。我们的北大湖和万科滑雪场呢，本身也拥有4星级以上的酒店，我们可以去雾凇岛去感受传统民俗，受那个满族的滚烫的火锅，宿宿以后早上呢去看雾凇。如果第二天呢，我们还可以自驾的话，可以去美丽的长白山，吉林的雪乡，做一个三角形的环线行， 也可以从吉林到哈尔滨再往回走，也可以长春、哈尔滨、吉林再往回来。 整体玩的还挺多的。那现在从北京到吉林的交通是否便利呢？ 非常方便。我们旅发委呢冠名了一趟叫吉林直达那个北京的271火车，我们冠名为雾凇号和松花湖号，晚上在北京9点左右坐车，早上呢睡一宿觉就到我们吉林市了。另外呢，高铁的话呢，到吉林的话大概是7个小时左右，飞机是1小时40分钟左右。我们和那个长春是共用一个机场，长春龙家机场，到我们吉林市呢距离大概是70公里左右。 今年的冬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在吉林 今年我们有中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，应该是在12月18号开幕。完了，另外呢，我们今年会举办世界冰雪城市市长论坛雾凇冰雪摄影大展，周期大概是在1周左右那个摄影展。 十里长堤，满目雪白，在这片安静的冰天雪地中，置身其中的人像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，只有与世隔绝的宁静与空灵。心灵和身体总要有一个在路上，不妨到吉林看雾凇、泡温泉、赏雪景，和亲密的那个他共度美好时光。今天969旅行者，我是乔伊。 明星钟情969， 我是主打。 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心情，也会快乐。好好努力吧！穿越时空遇见你，我是阳光的陈慧琳。 推开一万扇窗，到这里才遇上，不生想走那片，梦中出现过海洋。若错的会太多。你最美才亮相，唯有你的家里那风景最堪欣赏。谁的手谁的肩，回家一样温暖，能一扑窗就不想再扩大世界。花园的海，蓝的天，传说里